暗的将伊烧成随风搬。等你的情，消失在海底，哪通让阮看破等轮回？人想要做你的命，无怨对你过，无疑情梦亲像伊眼的轻快。伊是为着寂寞才开花，谁知因为开花才落地。阮是不愿孤单这美丽，哪知因为美丽变乌白，人生路头长，青春这呢短，顺风过头门，也伴孤单的，不知花开为什么，为什么？会将伊烧成随风搬，等你的情，消失在海底，哪通让阮看破等轮回？人想要做你的命，无怨对你。无疑情梦亲像伊眼的轻快，伊是为着寂寞才开花，谁知因为开花才落地。阮是不愿孤单这美丽，哪知因为美丽变乌白。人生路头长，青春这呢短。风过头门，也伴孤单的，不知花开为什么，为什么？随花袂空，伊也会散散。伊是为着寂寞才开花，谁知因为开花才落地。是不愿孤单这美丽，哪知因为美丽变乌白。人生路头长，青春这呢短，顺风过头门，也伴孤单的，不知花开为什么。